七点整。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大牌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，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，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大牌朱大哥今天的第一曲，来自于林忆莲。这首歌应该算是强强联手的合作，除了演唱是林忆莲之外，他的词曲作者分别是滚石唱片的李宗盛和张震岳。据说在纵贯线的组合当中，张震岳作为最年轻的一辈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李宗盛来做自己的偶像。 Paul and Nancy 是我的朋友，男孩有手女生温柔，今生缘分早在前世手，前世手，他们总是喜欢牵着手，随着心情任意到处走，纵然他们从来不富有，一生相守就算忧愁，从不奢求。爱这凡夫俗子的苛求，爱让自私在意的低头，他是个爱有让人坚强的理由，爱是所有幸福的起头，真爱是自由，只在真心中停留，愿你我都有得真正的拥有，这一份纯真到永久。爱这凡夫俗子的苛求，爱

从推出首张专辑《认错》开始，到1995年宣布解散，发行《昨日今日永远》的精选集，他们不但在内地和香港、台湾创下了年度最佳的销售成绩，包括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的华语世界也被他们的歌曲所征服。 你说的话总是言不由衷，我不想骗你，可是我真的都懂。我们是 90年代初期最美好的声音之一，他们是优客李林。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多情种》，接下来我们最需要听到的是两个男生的二重唱，他们比优客李林的成军更早一些，那是在1987年，莫凡还有袁惟仁两个人成立了凡人二重唱，就是在两个人的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，也表达了他们歌唱的理念，就是平凡也可以快乐，因为他们有一颗最简单的爱音乐的心。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